弟兄姊妹，新年好！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能够来到Madison 教会，跟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特别感谢林弟兄和郑姊妹他们带领的诗歌，也在感谢张丽萍弟兄为我们领会。那么今天来了以后也很高兴，因为今年是可以说是新年初始，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新的气象，是不是啊？那么我想请问大家，你的新年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新的一年的计划呢？就是我们所谓讲到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不是啊？每个人大家都会有一个新的计划，因为我们过去一年的时候，我们回想主的恩典对我们一年的带领，另外也想我们过去一年有哪些事情做的很一般的，这么一天一天就过了，另外也是在思想哪些事情我们做的不太好的。所以大家想着一年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励志的机会。那么我们每年都立一次志，尤其是在我们在时间待着比较久的人，在 Madison 工作的学习的，已经不是第一年第二年或者第三年，也许有很长时间，你每年是不是都要有一个励志的时间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立的这个志啊，有时候立得不住，那么每年都要再立一次，说想想去年做的什么，我们感到真是有时候很亏欠呢。有时候做的事情据有人统计啊，说美国这个新年计划就 New Year Resolution 每个人都在做，那么根据统计最常做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什么呢？大家说是什么呀？第一个是挣钱，第二个是什么？减肥，是吧？所以你去到很多那个健康俱乐部，那 health club， 你去以后，你发现，一月份人是最多的，大家都开始买各种各样的 membership 去锻炼身体。而第二，一开始一月份、二月份很多，以后到开始下降，到十二月是人最少。完了，一月份又在开始了，为什么呢？觉得实在是不尽人意。我不知道，我今天早晨来之前呢，起床的时候我称了一下我自己。那么过去这十天时间我发现长了好几磅，是吧？那么要减肥好像是每个人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年计划。那么我想请问大家，你有什么新年计划吗？你在属灵上有没有一个新的计划？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这个题目叫起始更新。那么关键是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讲的更新，我们每个人都想自己有一个新的一年，跟以前不一样的这一年。那么一想起过去这么几年，心里有点遗憾，因为你每过一年你就怎么样，你就长了一岁，是不是？长了一岁的话，就好像生活又过了一年，很平淡的或者说很激动的过了一年。但是呢，我们都要有个更新。另外我们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所以的话今天呢，我是因为前几天我利用放假这段时间到芝加哥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的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我也有一些很深的感受，有很多圣灵的催逼，很多圣灵的激励。所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新，有一个突破。所以今天用神的话语跟大家来勉励，这是保罗给大家写的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呢，它有一个共同的含义，就是说希望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新的突破，一个新的长进。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2章1节到10节，我们大家刚才刚读过了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体会到没有，保罗是在什么时候写的这段经文？他这段经文是在主后的66到67年的时间。那么写这段经文是什么时间？他在哪儿写的呢？大家都很清楚，他是在监狱里写的。而且当时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他被抓起来了，而且抓起来以后呢，他们当时抓了以后受尽了很多折磨，完了把他释放了。释放以后他冒着艰险，不畏艰险，继续在走的传福音的道路。结果放了没多久又被抓起来， 很短的时间，这次抓起来以后，不，他就知道这次可能不可能获释了，他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也知道自己最后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提摩太后书和提摩太前书写的不太一样，因为提摩太书写给谁的呀？写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栽培的最最最最重要的同工，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提摩太。保罗对他非常挚爱，因为他真是在一心一意在那里传主的工，保罗对他的带领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管他叫说是我的儿啊。大家都知道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保罗自己没有儿子，但是他是提摩太是他最喜欢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就是说我的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被关起来受了很多苦，感情受了很多折磨，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临终之言非常贴切，非常真切，很精辟，很有准则，所以这个时候他把他一生的嘱托，一生的心血跟经历都写给提摩太，因为他知道写了这封信是不是还有机会再写下一封信，他不知道，因为时间确确实实就是这样，他写了这封信没多久的时候他就被主接走了。所以保罗写得很真切，而且知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提摩太把他当成父亲，这个父亲被关起来的时候儿子心里很难过很软弱，所以他讲的话，你要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保罗最关心的不是别的，是福音的棒交给下一代，在下一代能够寻找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是福音一代一代往下传。所以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和第九节第十节，讲到他的身心，讲到他的这种心态，讲到他现在受的苦难，也在对提摩太有个很好的一个嘱托。弟兄姊妹，那么在此中间这几节当中呢，保罗特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嘱托，我想我就用这个嘱托来跟大家作为我们新年的勉励。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新的突破，我们有些什么事情需要我们仔细思考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今天分三部分跟大家思想这一段经文，完了以后我们再看怎么做。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经文听起来比较沉重比较严肃，我希望这种话把它当成一个扎心的话语能够到我们心里边去。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三节讲到一句话，首先我们看到保罗的处境和心智，他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他愿意福音的棒那么传下来，他给提摩太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嘱咐。那么在此保罗的嘱托有三个命令，我想这个命令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这三个命令，这命令不是一个商量的口气，而是一个命令的语气。那么首先我们看哪三个命令呢？第一个叫征兵令，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四节怎么说。第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里讲到一个征兵，那么征兵，我想我们在中国大陆来的和台湾来的都比较清楚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特点叫做义务兵制，就是说公民都有当兵的义务，尤其是台湾来的所有的大学生一定要当兵，否则你不能出国的，是不是这样？那中国大陆更是这样，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那中国人很多了，所以你要捞到当兵也不容易，很多人就是走后门要去当兵去，是不是？但是他是为了得到好处。但是当兵，那么美国是不是这样呢？ 美国现在实行的是个志愿兵制，但是美国以前有个义务兵制，其实这个制现在还存在。我的儿子今年刚满十八岁，不是今年，是去年。我时间过了，我们就说时间还是2011年了。他去年11月份他满的十八岁，十八岁满马上接到美国政府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你要马上登记，登记的话我们征兵的话你会在征兵的这个数据库里边，你要不去登记的话你会被罚多少多少钱，关多少多少年，这个很厉害。所以我的儿子就马上他说，爸爸你登记没有？我说我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来美国以前我们都是外国人，我们拿都是非移民签证，我们跟美国没有什么缘，你在美国生活只是一个寄居的，只是一个客旅，是吧？当你定居下来以后，你拿到绿卡了，隔几年你就会拿到公民，拿到公民会怎么样呢？你会享受公民的权利，但是你要有公民的义务。那么首先你是一个外国人变成了美国公民，你就要有美国公民的义务。弟兄姊妹，我们原来没有一个人信主，我们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你哪些人生下来信主的？有没有？没有，是吧？我们原来是外人，当时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成了天国的子民，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用一句话讲，叫我们是外人变成了公民。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个天国的公民，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好像美国的老百姓了。而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享受公民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权利，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好处，有很多很多 benefit 都可以很多。但是你想过没想过你有什么义务？服兵役是你的一个义务。那么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们都很唱，叫耶稣基督精兵，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要变成一个军人，从一个天国的子民变成一个军人要有什么样的素质？其实这里边有一个误解，我们往往都是不太清楚，或者心里有一些疑问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平信徒，我不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谁是精兵呢？这个你们教会的执事是精兵，牧师是精兵，你可以有能力唱诗唱得好的，能说会道的，能传福音的，这个才叫精兵。我岁数大了，我是得神的恩典的，我在主里面听讲道，有神的恩惠就够了，神对我的恩典足够了，我不是精兵，我是一个老百姓。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觉。弟兄姊妹，在天国里面没有老百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概念？每一个人被神拣选的都是他的精兵。因为主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要跟随我的应该怎么样？就当舍己，在加拉太书讲的话，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主耶稣基督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托付。你有一个义务，就是说你要为神国的圣经去征战。弟兄姊妹，我们不存在一个说我是一个信徒，平信徒这个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平信徒。今年年首的时候，我们再思想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每个人就要呼召你去当兵，你有这个义务。我不行，我不能讲话，我这个神的恩典。我们有时候说神的恩典对我们很多，但是我们对我们基督徒，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把它放到一边了。我们只是来了以后，就像那些在主耶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很多来了是吃饼得饱的。我们到教堂来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好像我们得到很大的恩惠，耶稣基督能安慰我的心灵，我能变得更好。完了再往下走的话，就要考虑到耶稣基督能让我更成功，让我能够做得更有效，让我的地位爬得更好，房子都买得更大，孩子怎么更听话，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恰恰把这个忘了。我们首先看一下你什么是精兵。 那么精兵的特点就是说，你要当兵都有个什么特点？军人有什么特点？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在大陆就讲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一回事，是吧？那么首先一个你要有纪律，有专一。另外的话，你当兵的特点就是随时准备打仗。弟兄姊妹，你要跟谁打仗？我们征战的是属灵上的征战，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世界是不是一个友善的世界？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了，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友善的世界。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题目，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友善的世界，它是敌基督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要彼此相爱。我们信主的人到了世界上去的话，总觉得自己是个少数的，是不是啊？你心里有点犹豫，哎呀，怎么周围人都不相信，就我相信了？弟兄姊妹，我们切不可关爱这个世界，我们不可效法这个世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来做。所以我们新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征兵令，我们就知道任何妨碍他执行命令的东西都要放下。军人要住到营地里面去，他们要准备打仗。为什么呢？因为与敌仇敌征战，险恶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受过这个教导，我们是纪律，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生活在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就要专心做精兵，不要被琐事的各种事情缠累，各种破事把它放到一边去。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训练成精兵。为什么呢？为了招我当兵的人，让他得喜悦。这一段是讲得很清楚，第四节说，第五节说，第四节说，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谁招我们当兵，谁把我们招到教堂里来，谁把我们呼召出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呼召我们。我们切不可说，我已经得到了恩典了，我拿到进天堂的门票了，对不起，我不能作为精兵。弟兄姊妹，这是属灵上的一个误解。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想一想，今年你想过没想过你怎么要做这个精兵？我在大学里边，我发现很多学生他们在军营里面训练，就美国的那个退伍兵那个后备役制度叫 ROTC， 他们这些学生啊，那么毕业以后就要去到部队要服役的，他们在学校里面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跑步，一礼拜跑3次，跑3天，5点半跑好几个英里。我说我们这学生5点半才刚刚睡觉，他们起来跑步，他们要训练，要有一个军人的样式。军人要有什么样式？要有纪律，要专一。我们在主里面是不是专一？属灵上是不是专一？这个是一个嘱托。第二个讲的是比武令，是为什么叫比武令呢？比武令就是说，大家把第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个有点像，好像保罗似乎是在讲体育比赛，是不是？那么昨天我不知道哪些人看电视，你们威斯康森大学的橄榄球队跟那个什么比赛赢了输了？输了2分，对不对？这 Rose Bowl 比赛输了2分，为什么呢？好像是一个体育比赛一样。其实体育比赛源于竞技比赛源于何处啊？源于是比武，是在古希腊那个时候，古罗马古希腊那个时代，很多军人打仗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各个队就要进行比赛比武，看谁跑得快，看谁负重重得多，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奥林匹克运，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他们要参加比赛都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说严格训练。我们想象中，我们这两天在家里休息，我们过新年大家去参加 party， 吃了不少饭，是不是开始减肥了？但是他们是要训练，是吧？做体育训练很重要。最开始他们是在比武的训练， 其实我们想，我们一生啊，有人把一个人生命当成什么？一个生命就是在不断的作战当中，不断的征战当中，一个的人的生命就是在征战当中，就是不断的要训练自己。所以古希腊的那个时候，运动员训练不是说几天训练，而是在奥运会之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10个月以前，就要和家人分开到营地严格训练，哪像现在这些美国什么 NBA 的球星一样，看着吊儿郎当的，是不是？当时不是这样，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参赛的时候守着一个严格的规矩。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规矩，不遵守比赛的规则，你就会被取消资格，哪怕你的成绩再好。我们这个事情很多，有的不守规则，有很多明星或者跑得很快的人，因为后来查出来吃了某种违禁的药物，他们被取消资格。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的话，你不按规矩，你就不可能得到奖赏。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讲到一个守纪律，为主得喜悦，需要一个严格按照纪律，严格按照规律。那么什么是纪律？什么是我们的规律呢？这就是说，我们要按真理而行，我们所做的事情又按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话，圣经的话语是我们征战的工具。我们与世界上各种悖逆神的力量而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遵循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话到底遵循的怎么样？我们看看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15节有个很好的注解，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提摩太书的2章15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当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姊妹，我们要按正义分解真道，这也是我们做一个接受严格训练、严格纪律。所以你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可以想一想，我在真道的扎根上到底怎么样？我要去征战的时候，我有没有严格训练？我有没有把神的话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叫比武令。我们比武，我们出去征战，还有一个条件，我们有什么方法征战？我们是不是出了门去跟人打架去，看谁身体壮，看谁打得过谁？弟兄姊妹，我们征战不是靠属血气的手段，我们是靠圣灵的能力。你的圣灵是不是和你同在？我们不是用我们肉体的力量，不是用一些刻毒的语言，我们也不是比谁的地位、谁的金钱，而是说我们有没有目标，我们是不是向着标杆直跑。第三个，我们叫我第六节讲，我可以叫它做做工令，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农夫。第六节怎么说呢？第六节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好，我想请问一下，农夫就是农民的意思了。在座的哪些人当过农民？请你把手举一下。好，有人当过农民，我不少当过农民的，是不是？本人也当过农民，但是我这个农民是当了时间不长，我当了5年的农民。我下乡的时候去当过农民。这个农民有什么特点呢？我们都知道，做农民的话是很辛苦的，很累的，他们很勤劳的。农民早晨很早就起床，我不知道现在农民早他是不是下班也要去打游戏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农民是很辛劳。另外，农民非常注重光阴，注重时间观念，因为他知道你只有按时栽种才能按时收成。如果你过了这个节气，你栽种时间过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收成。另外，他要不断的去努力去劳动，他很辛苦，他没有一个礼拜天的概念。我那个时候更没有什么礼拜天还休息，没有这个概念，很辛苦的。我想我放假期间，我们一家到佛罗里达去， 到我的那个亲家，我的女婿的父母家里边去，那边过圣诞节。结果正赶上那边说是有寒流，寒流过去以后呢，把他的出产的一些那个橘子那些水果都冻了，冻了以后，这些农夫们他们做什么？他们要放那个热气，把他们一夜的劳动在冷那么冷的天气中，他们想办法保存他们的水果，他们的橘子不被这些冰冻伤害。他们很辛苦很辛苦的，他们很累很累的，结果有一些还是受到伤害，受到伤害那个橘子不就被冻了吗？冻了以后很快就会烂掉，他们就在这个橘子烂掉之前，里面已经熟的橘子那些果汁还是新鲜的，他在烂掉之前把果汁要挤出来还可以有一些收成，要不然一点都没有。他们很辛苦，他们很累。当我想起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从农夫身上能学到什么知识？保罗为什么要做这个嘱托？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注重光阴，我们要忍耐，要劳苦，有勤劳，这些品格我们都应该有。而且保罗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说我们做工的理应先得粮食，神给我们的供应让我们能够理应先得粮食，指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勤劳人多得属灵的粮食。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凡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这个功课，我们都明白为什么叫流泪撒种。撒种的时候，农民撒种，我不知道你们谁撒过种，在家种过花吗？种菜是有的，是不是？你家有个菜园子吗？你撒上种子以后，你会发现三天五天七八天没有任何动静，你还在有的还在撒种子，在大田里撒种子，一片一片长，很长时间你看不见种子长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你撒种的时候心里有点失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花结果，但是就在那个阳光雨露来的时候，你神的光照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的心灵就在那里发开，就在那边发芽，在那边开花。我这次在参加芝加哥大会碰到一个马海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他见了我，哎，我说你不是谁谁谁吗？我说你怎么也来了？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好像并没有信主嘛。他说我是没有信主，但是我去过你们查经班，你可能忘了。我说我没有忘，我知道你去过，你去的时候那样子我还记得住，他是不消一顾的那个样子。但是感谢主，我在芝加哥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基督徒。我说你什么时候信主的？他说他在芝加哥找的工作以后信主了。他说感谢主，我在马海大学查经班的时候你们给我的传的福音。我说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我心里真为这事感谢神。弟兄姊妹，我们要像农夫一样，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在新的一年里边去撒种？我们要欢呼收割。但是讲到这个撒种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一点点忧虑。我的忧虑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为什么呢？我们的属灵光景到底怎么样？我在芝加哥这次开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其实以前也看过，这次又提醒我，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说是很多基督徒，美国所谓的基督徒做了个调查，发现他们呢并没有按照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生活，他们和世界上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离婚率和世界上的人几乎一样，还有很多很多这种道德上的问题，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说婚前性行为是允许的，还有很多人对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另外说奉献这个问题，说做了个调查，做十一奉献的有多少呢？大概不到10%。弟兄姊妹，当时这个统计我看了以后心里很有点忧虑，我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式吗？后来去年的时候我听到 D.A. Carson 教授他讲了一个，说这个统计不一定真实，因为他所谓基督徒并不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是自称为基督徒的那些人写的。 有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信主，有的说只是我家庭，我父母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有很多是文化上的基督徒，有很多是挂名的，说真正你要在教会里面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做的调查肯定会不一样。但是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知道美国这个社会属灵上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国家是在一步一步背离神的，这不是我讲的，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这个国家，你看我前不多久碰到一个学生就提我这问题，说你们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吗？你们为什么出去派兵打仗去？你为什么搞霸权？那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心里讲，我说心里我们讲得很清楚，美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这国家对外形象是什么？美国这家对外形象我们在中国都知道，在香港台湾我们知道，美国国家它最有名的是最早最有名的是可口可乐，是吧？摇滚乐，现在吃的什么饭？麦当劳、肯德基，再加一个互联网，再就是它的军队力量，它的所谓的这个军事力量，就这些东西。美国这国家是个很世俗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是在走下坡路。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也在走这条道路，他们的教导、他们的信息，不是说让弟兄姊妹让我们来背十字架的道路来走这条路，而是说要吃饼得饱。我们在属灵的光景，我们华人教会也在面临这个趋向。我这次在会上的话，就看到、听到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下午有很多这个很多很多的这种讲座，大概有五六堂讲座，大家就去下午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那我就发现有很多讲座呢，人很多。什么讲座呢？如何医治心灵的创伤啊？如何夫妻关系啊？怎么能够叫题目叫什么？卿卿我我还是什么什么啊？还有很多如何能够理财啊？这种讲座人很多很多很多。但你到有一个小的一个 session 去讲什么？讲宣教。讲学生事工，你在讲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愿意摆上做门徒，这种讲真按真道解经，这种人这种参加的人很少。结果王永信牧师有个提醒说，弟兄姊妹，我们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了，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信主就是为自己吗？我这次感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另外还有一个，我参加了一个校园的一个研讨会，一个研讨班，我分享如何跟80后90后的传福音。那么80后90后我就听到一个统计，讲这个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一个华人教会一个长老，王长老，王兴然长老，他讲的一个统计，密西根州立大学跟我们UW Madison 好像差不太多吧，有大概好几万人。我们的就是灵舍的一个州，他说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有740多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研究生，本科生有多少？你猜一个数字，1300人。我不知道你们统计过没有，你们这边有多少研究生，有多少本科生，到教会来的有多少？这教会感到一种力量，说我们很多教会离开校园了，是一个远在天边近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们都唱过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过没唱过？教我们的校园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了，弟兄姊妹，竟敢就在我们旁边。我们想都没想到，他们就在探讨如何做90后的事工，80后的已经都开始他讲90后大批的涌入校园，这些人跟以前不太一样，做很多分析，很多研讨，我很受益，我觉得很受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校园周边，我就问你一个数字，你们这个校园有多少本科生？有100？有200？300？想过没有？弟兄姊妹，我给你一个挑战，你们想没想到我们属灵光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阵地我们是不是放弃了？ 弟兄姊妹，那么属灵的光景我们应该怎么样？保罗给我们的嘱咐，让我们成为他的精兵，让我们能够变在比武场上能够有训练，让我们能像农夫那样的勤劳，能够注重时光。弟兄姊妹，时间一晃就过，现在你看到像90后传福音跟80后又不一样了。那么像这种事情，我心里就有一些忧虑。有时候我们就在祷告，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你给我什么看见，让我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心里的感动。新年其实昨天就开始了，昨天我们不算了，好吧，今天开始啊，我们还有364天，我们有没有把握这种光阴？到现在为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你感到神在新的一年里能有什么带领？我们能够有哪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真实感到神在带领我们？我们如何去做？所以题目一开始起始，我讲的一半了，后面我讲更新，怎么更新？怎么能有更新？怎么能有这种突破？我想用保罗的另外一句话：更新向主，心意更新。其实这个不是我的话，我在会上听到了潘秋松牧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师，他是个解经家，他讲的非常，我很受振奋。他跟我们分享的题目，他跟我们用罗马书的12章的第1节到第2节来分享心意更新。这一段讲到一个怎么更新呢？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做法，我们怎么去做，怎么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有个新的变化。这就是保罗也讲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把这段读一下好不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合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保罗这一段话就给我们提出来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的话，我这里面有3个点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起始更新。首先一个，保罗讲的话，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弟兄姊妹，神的慈悲是什么？什么是慈的？神的慈悲，这是劝勉的依据。依据在什么呢？原来我们这群人是一群悲苦可怜的人，我们原来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都是背离神的人。我们想想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在这个光景下，是神拯救了我们。神怎么拯救我们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就是拯救的象征，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忘掉了。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老讲一句俗话，而且这个话今天我希望大家再思想一遍。我们讲滴水之恩应该怎么样？滴水之恩应该用涌泉相报，是不是？滴水之恩，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恩典，神的慈悲，神的大爱给我们。我们哪里受的是滴水之恩呢？我们受的是涌泉之恩呢，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报的是什么？我们往往是用滴水相报，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数不尽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大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所能做的连那一滴水都不如。但是就这个，很多人一滴水都没有出来。我刚才跟大家讲，今天的题目比较严肃一点，你想过没想过，涌泉之恩，你是不是用你的一滴水相报？我们想过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这里面想到一个神的慈悲，神的愤怒之下拯救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是神的慈悲在我们身上。我们切不可忘记神的恩典。 在这个时候，这保罗讲得很清楚。再有一个讲的话，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活祭呢？活祭跟死祭不一样，活祭就是活的，是不是？这个不用什么解释了。什么叫活祭呢？活祭就是说，你举个例子吧，以前我们献祭就是把一个羊杀了，献祭的羔羊祭物它是死的，放上去它就在那放着。如果这羊是活的，你给它放上去怎么办？它跑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活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像耶稣基督讲的，我们本身有两重身份，一个我们是祭司，我们本身都是祭司；第二个我们也是祭物，跟耶稣基督一样，是吧？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祭物献上去以后怎么样呢？下来了，跑了，不再献这个祭了。所以这种献祭这个词是个很关键的一个词。但是什么叫献祭？献祭就是说割肉，是不是？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那么其实在讲道的时候，潘牧师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他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华人呢，中国人有个特点，中国人很辛劳很辛苦，在座都是靠自己工作收入养家。中国人有个传统比较节俭，中国人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是不是？非常节俭的，你要去要奉献，那跟割肉一样，真是跟割肉一样，这不是我说的。所以这个十一奉献做得怎么样？我们看看教会有没有赤字。你从教会的奉献，他就举个例子说，有时候我们大家属灵，我们要全人摆上，全人摆上，你真正的奉献的时候，看到你那个心了。奉献这个事情很难做到，弟兄姊妹，我们对奉献到底做得怎么样？如果你感到奉献有点像割肉那么疼了，那个你是真是奉献了，啊！如果说你奉献了，说你写支票，写多写一个零，少写一个零，写一还是写二，还是写三，这个看出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不要说大话，啊！我也不是说我自己就好到哪儿去，但是讲奉献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教会马上面临着要聘请牧师，有很多事工。怎么样？你不要忘了，你耶稣基督讲了，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姊妹，献上身体当作活祭。那么第三跟他分享的话，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这个变化就是变，什么叫变化？变化是一个过程，变化是个时间的观念。变化有很多种变化，有一种是变化，现在中国大陆一个词汇叫被变化。你不是，我们是变化，你是还是被变化。弟兄姊妹，变化这个词你可以想到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讲到登山变相，主耶稣基督带他的门徒彼得、约翰还有谁上到登到山上以后，他们马上变了一个形象。弟兄姊妹，我们也在变化，我们变化是往哪个方面变？我们一步一步变着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变化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变是实时发生的。从今天开始你就变化好不好？其实我们在不断在变，但今天我一个励志，我除了减肥以外我要变化，不是说到今年年底的话你变得更漂亮，而是说你变得更像主耶稣基督，看到你脸上有光。刚才我坐在这个地方看到你们圣诞节的晚会那个报名单，我不是一个节目表，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挺高兴，是吧？如果说明年啊，就今年了，今年的圣诞你们有更多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也在变化。教会变化是建立在我们弟兄姊妹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一个过程。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得更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去减肥，我也不是说你不应该去锻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属灵上有一个更新，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样的。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像保罗教导的一样，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做个祷告。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在今年开始的时候，你通过保罗给我们一个新的嘱咐。主啊，你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以前我如果不清楚的话，今天你实在是讲得太清楚了。主啊，我今天成为你的门徒，我就是你的精兵，我没有任何借口说，主啊，我不出来打仗，我现在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主啊，愿每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愿你让我们真正在你的话语上扎根，在真理上扎根，让我们真是像比武的这些运动员那样，主啊，时时刻刻在让我们的属灵上能够精益求精，对话语上你的话语多多下功夫。主啊，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感到你的圣灵和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是像一个农夫一样，我们辛勤的工作。主啊，我们愿意得到那最好的奖赏，我们愿意流泪撒种，我们也愿意能够欢呼收割。主，你愿意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愿意走你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